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6章。 东西你拿去，这卡我得验一验。 肥硕的老板说道。张小侯也没有多想，把钻卡给他验证，自己也拿过了那三个装着精魄的器皿，查看着自己到手的货物。可是刚用意念深入其中，张小侯马上发现不对。 这精魄不对？ 张小侯皱着眉头说道。 什么不对？明明是你自己没有看好，把能量泄了出去。 肥硕老板故作惊讶状。 把钻卡还给我。 张小侯把三个器皿递给了他们。 什么钻卡？难道你不知道店铺的交易规矩吗？都是买家先看货，验完货确认没问题后才给钱的吗？你连验都没验，我怎么拿你卡了？ 肥硕老板说道。张小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没想到他们竟然合伙来骗自己。肥硕老板跟大金都是一副恶笑的样子，像大金这种经常混迹在不同人当中的老鸟，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小子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只是他没想到这个愣头青如此的有钱，难得有一条大鱼啊，这年头这么容易上当的人真是太少了。 这么说你们想吞我的钱？ 张小侯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两个人，胖老板和大金都大笑了起来说道。 是又怎么了？这年头还真会有人把钻卡这么轻易就给出来的。小子，你是不是居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从没有到过大城市啊？ 胖老板就没见过这么蠢的人。同样的，大金半卖半骗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这么容易相信别人的傻小子。900万当做学费也不错呀，指不定下次连命都没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张小侯既然认定这帮家伙要吞自己的钱，自然再不需要跟他们讲什么道义了。军部有明文的规定，不许对任何民众和魔法师动手，除非先遭受了诈骗和暴力对待等。 怎么，你还想和我们动手？你以为我们这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小店铺吗？大牛、二牛、三牛、四牛，你们出来！有个小子来闹事，好好收拾一顿，扔出去！ 胖老板朝着后堂大叫了一声。很快，四个穿着背心的汉子出现了。这四人当中，那位叫做大牛的家伙身上的魔法气息很强，一看就不是初阶法师。 又有人自讨苦吃啊！哟，还是个小年轻啊！识相的就赶紧滚，别让大爷我出手，有你好受的！ 大牛嘲笑道。 是啊，我们大哥可是有名的猎法师，曾经跟过一个队捕杀过战将级的妖魔，你一个看见奴仆级妖魔都要吓破胆的小鬼，还是滚回去吃奶吧。 这四个人一上来就对张小侯一番大肆的嘲笑。张小侯的模样确实看上去有几分稚嫩，跟一名从未涉世的学生一般，这种货色最容易被吓唬了。 很了不起的样子啊。 张小侯也冷笑了起来，看了一眼肥老板说道。 你手上的钻卡900万中有300万是我刚卖了一个贴身模具所换来的，另外600万是我杀死的12只战将级妖魔和231只奴仆级妖魔的尸体中得来的。在军部单独行动中击杀的妖魔所获得的物品属于个人。 店铺里的众人都愣了愣，一个个上下打量了一番张小侯，却忍不住捧腹大笑了起来。 笑死我了，快笑死我了。 就这样一个毛头小子也敢说单独击杀战将级妖魔，本大爷我是跟了一个4人中阶法师，12人初阶法师，我们16个人合力才杀死了一只巨王蜥，你竟然好意思说自己一个人杀了12只，你真是我见过最能够吹的了。 大牛已经笑得不行了，看这小子顶多20多岁， 二十多岁能到中阶法师级别的权势才多少个？那一个个不都在大家族顶尖高校里面，哪会跟这傻小子一样四处乱跑呢？ 别跟这小子废话了，把他打出去。 戴着大耳环的二牛说道。张小侯也不再跟这帮人废话了，他稍微往后退了几步，倒不是惧怕他们，而是他担心这个店铺砸落下来的梁柱会伤到自己。 小子，还是让我给你见识一下中阶魔法的威力吧，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星图。 大牛站在原地，身上有魔法气息在涌动着，脚下更是出现了一道道星轨，正在缓慢的描画。 你太慢了。 张小侯却笑了起来，就在对方星图还没有描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的风系星图已经成型了。他释放的速度很快，甚至二牛、三牛、四牛这四个家伙初阶魔法都还在犹犹豫豫的时候，张小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中阶之力。 封盘。 张小侯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放弃了使用第二级的封盘。 封盘，龙卷。 狂风骤然大作，在张小侯的操纵下，这些凶猛的气流迅速地凝聚了起来，并且在这个店铺当中直接变成了一个旋转而上的硕大的旋风。旋风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店铺里所陈列的东西都被卷了进去，玻璃柜子一下子被搅碎了。浑浊的风盘吸力强劲，率先把同样是中阶法师的大牛给卷了起来。 我的妈呀！ 肥老板和大金看到这龙卷直接出现在店中，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往后堂跑去。可逃到后堂也没什么用，风盘龙卷直接把墙面给拔了起来，另外三个法师根本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全都被卷到了风盘当中。午后的街巷原本是宁静安详的，可当周围的街坊们看到一道浑浊如龙的风场突然出现，耸立在一家魔法铺子当中，都吓得魂飞魄散了。这样的魔法是连房屋都可以拔地而起，何况是人呢？整个铺子瞬间被击垮了，站在风中的张小侯担心会伤到无辜，这才迅速把风盘龙卷后续的席卷力量给散去。可就这威力已经把店铺那群人给打懵了，店铺哪里还是店铺啊，满地的碎玻璃渣，剩下的恐怕就是一个空架子了。张小侯踩着那些废墟，看都懒得看一眼大牛和那几个助纣为虐的魔法师，径直走到了肥老板和大金的面前。 算卡。 张小侯不想杀人，事实上像这种无良的老板行径，魔法师怒杀了他们所追究的刑事责任也不会很大。肥老板身上满是碎玻璃片，衣衫褴褛，跟一条遍体鳞伤的老狗似的，他颤抖着把钻卡给掏了出来，还给了张小侯。整个过程当中，肥老板跟贩子大金都处在无限的惊恐当中，他们一直觉得二十几岁的张小侯也就是一个初阶魔法师，有大牛他们几个在，要撵走是很随意的事情，谁知道那四个人直接被他一招给全都打趴下了。现在要说对方能够单独击杀战将级恶魔，肥老板真的信了，这小子的实力比自己见过的那些老猎人都要恐怖。 这是我的军勋，我暂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比仪式，等会儿魔法协会的人来了就说你们自己搞出来的。 张小侯拿回了钻卡，踢了一脚肥老板说道。 军官，你是军官？ 肥老板整个人都傻掉了。对了，他刚才就提到过他是军法师。完了完了，惹上军官他日子是别想好过了。肥老板一脸愤怒地看着贩子大金，那眼神已经在说，你这个蠢货怎么会把一个军官给引过来呢？军方培养出来的法师那一个个都是怪胎好吗？贩子大金更想痛哭流涕，自己在比翼市就没怎么见过这么年轻的军官好吗？这哪里是钓一头大鱼啊，简直是钓一头大白鲨来了。西照谷这片随处可见洼地的小小山谷，一到了下午西照的时候，整个山谷就会出现出了异样的流光色彩。有人说这里种植着某种到了傍晚就会一下子盛开的特殊花卉，听上去非常的美妙。 甚至吸引了某些探险家冒险到这里拍摄照片。然而真相是挺令人觉得头皮发麻的，因为到了夕照，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累积了一定温度之后，那些会分泌出油光角质皮层物的褐皮吸炉巨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爬出他们的沼泽塘，密密麻麻地铺在整个山谷夕阳能够照到的地方。他们的皮肤纵然粗糙，却因为分泌出来的皮油让他们身上如鳞片一样反射出光泽来，于是整个夕照谷就有了奇光异彩，就像是遍地的珠宝一样。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7章。曾经这个传说美了不知道多少人，老人们时常会觉得在这神秘的山谷当中一定藏着数之不尽的宝藏，宝藏等候着某位勇敢的猎法师把他们公布于众。然而不知道送了多少波人的性命之后，这个美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就不知道恶心了多少人了。随着洞庭湖部落不断地扩展他们的领土，人们渐渐远离了这一带，迁徙到了更安全的城市，而西照谷的恶闻至今还流传着。笔直通往西照谷的一条泥泞的道路上，一对全副武装的猎人正缓慢地朝着西照谷前行着。时间正好是傍晚时分，西照谷一如既往地焕发出了令人神往的光泽。如果真相没有揭穿，这里会是一个风景名胜之地的。那在山谷当中散发出的光芒实在是太美了。 你们就相信我，这西照谷内一定是有宝贝，我拿我的命根子给你们担保。 红头发的青年拍着胸脯说道。 去去去，能说点人话吗？队伍里还有姑娘呢。 戴着头巾的男子说。说着话的时候，他特意瞄了一眼半途中加入到队伍当中那个黑色的紧身衣女子。女子穿着军绿色的长裤，裤子纵然宽松舒适，却根本掩盖不住走路时晃动的肥美的臀部。没有穿高跟鞋，却依然笔挺的大长腿令人浮想联翩。估计有些炎热的缘故，女子外套已经脱掉了，上身就穿一件劲装健身的黑色裹胸衣。惊人的胸围让队伍几个荷尔蒙分泌十足的男人们每天都要借助去解手为名到树林里自己解决爆棚的生理问题，不解决掉他们真怕在这个荒郊野岭犯下罪孽。好歹都是有名的魔法师和猎法师队伍，劲装女子不拘小节，估计是忘带发簪了，黑色的头发直接用一根木枝给盘起来，完美的露出了白净带着香汗的脸庞和脖梗。顺着白皙的脖梗往下，又能够看到黑色裹衣下的深沟，实在是太诱人了。偏偏那副简易和随性的打扮让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野性，撩得人心痒如麻。 话说这女人也是胆儿大，一个人就跑到这洞庭湖平原来，得亏是遇到我们，遇到一些无良的猎法师队伍，内杀后杀，裸尸荒野，那谁能够管得着啊？ 队长梁大锤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几个兄弟说道。 队长你别说了，再说下去啊，我怕自己就变成你说的无良人了。哎呀，这女人长得太带劲儿了。 黄卓斯眼睛又忍不住往女人身上瞄。 我们能谈正经事吗？西照谷的宝物可以让我们发上一大笔财呢。 红发正经地说道。原来以梁大锤为首的这五人组是有名的大锤猎人队，全体成员都拥有终结法师的实力，是比翼世中比较有名的一支猎法师队伍了。无论是自己寻宝还是接悬赏雇佣，完成率都是相当的高。这次他们从线人那边得知西照谷有宝物，并且绝对是价值上千万乃至更高的好东西，于是一行人果断杀到这儿，路途漫漫却一点不觉得艰辛。谁知半路上遇到了一个独行的女猎人，说是迷失了方向，众人见她实力不弱，出于好心带上了她， 一起前往西照谷。女人表示对宝物没啥兴趣，只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探查一件奇怪的事件。他们一队人个个都是高手，自然不用担心这女人有什么问题，反倒是一路上让他们多费了很多手指。再这样下去，如果清洁某个部位，就得用石子甚至是树枝了。 前面就到了，我们得制定一个计划，直接从正面杀入山谷内肯定不行，那里的西路巨妖数量啊，多得够我们杀个七天七夜的。 负责制定战略的红发说道。 地形图给我。 半路女人说道。 李曼，难不成你也是队伍分析师？ 红发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一般负责解决问题。 黎曼很直接地说道。队伍分析师就是队伍的大脑，专门负责拟定计划，计划得到队长认可之后，队员必须严格执行。一个没脑子的猎法师队伍实力再强都得葬在野外，很多时候实力远没有智商和经验有用。 天已经黑了，我们明天傍晚再入谷。 红发继续说道。 傍晚入谷，红娘，你之前不是说傍晚时分西卢巨妖全会从巢穴里出来，我们那个时候进去岂不是送荤菜吗？ 黄卓斯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 队长梁大锤倒是很信任红鸟，直接按照他拟定的计划执行了。第二天傍晚时分，猎法师队伍出现在了山谷的东面，他们顺着一条看似危机四伏的道路进入到山谷了，结果一路上基本没碰到西卢巨妖，这让黄卓斯大为不解。 你咋知道这里没有蜥蜴？ 黄卓斯问道。 他们不是喜欢晒太阳吗？你们看看，西照谷的西面是较为低矮的，所有的西卢巨妖从巢穴出来接受阳光，意味着他们全在西面享受泥浴，这东面当然什么都没有。 红鸟自豪地说道。说着话的时候还忍不住瞄了一眼那个叫做黎曼的女人，想从她的眼中看到几分刮目相看的光泽，奈何黎曼表情天然严肃，并没有什么反应。她关心的点好像不是谷内的宝物，反倒是对莫名其妙出现在附近的一些西卢巨妖的尸体感兴趣，并且嘀咕着 雷厉击穿秒杀，应该离那家伙越来越近了。 这里有些零散的尸体，好奇怪。 红鸟比较心细，看着零散的尸体道。 很正常，他们内部为了争夺自己的地盘配偶都会相互厮杀的。走吧，我们离宝物更进一步了。等拿下了那个刘爪，大家就一起发财了。 神经比较大条的黄卓斯大笑了起来。他这么一喊，众人的表情马上就奇怪了起来，目光有意无意地看着那个叫做黎曼的女人。 白痴，你把我们要找的土系灵种都给说了出去，这刘爪可是极品土系灵种，市场价怎么也得在3000万，坏了大事，把你活剥了。 队长梁大锤瞪了一眼黄卓斯，黄卓斯尴尬一笑，特意看了一眼黎曼，发现这女人只是往这里看了一眼，似乎对刘爪这种灵级土种并没有非常大的兴趣。进入到了山谷，从这里眺望山谷的西面，那叫一个绚丽璀璨啊，夕阳呈现金色，而遍地蠕动的东西铺成了一个金色的地毯，覆盖了半个山谷盆地不说，连西面的半个山面都是，远远看过去真的和金子遍地一样。 我了个去，这得多少只西卢巨妖啊！ 红鸟惊叹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有觉得壮丽，反倒是有几分头皮发麻。万一他们被堵在这山谷里，那真的是绵羊入狼群了，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啊。 队长，你确定我们要进去吗？ 看到如此多的西卢巨妖，黄卓斯有些打退堂鼓了。宝物固然重要，命要是没了，那什么都白搭呀。 我也觉得风险太大了。 其他几个人说道。 都到这儿了，放心吧，红鸟既然有计划，就一定不会有问题。 梁大锤长吐了一口气，话是这么说，表情却一点都不轻松。还好这个山谷足够大， 藏身的地方不算少，不然往这妖魔山谷中间闯，几条命都不够用啊。黎曼进了山谷之后，就跟猎法师队伍分道扬镳了。他也有几分兴趣，但他一个堂堂军统，也不能去抢别人收集资料、制定计划、冒生命危险去得的土系灵种吧。黎曼顺着那些特殊的尸体痕迹就去了。猎法师队伍见他跟他们要找的东西不是一个方向，也就随他去了。跟女人相比，他们更在乎宝物，有了宝物，卖了钱，什么女人找不到。然而这一队人进入到山谷之后没多久，有一个身影敏捷的人紧随其后，也入了这个特殊的西照谷当中。他看了一眼朝不同方向走的猎法师和女法师，又检查了一遍尸体，最终是往女法师走的路跟去了。此人正是离开了军部，独自闯入到这洞庭湖平原的张小侯。其实他从笔译室一直跟着大锤队伍来到这儿了，整个过程都没有被那群老练的猎法师们察觉。在军队里，张小侯主学习的就是跟踪和秘密执行，算是军法师当中的特种兵了，这和他修的两个魔法系有莫大的关系。 凡哥，我很快就能够找到你啊。 看到散落的尸体惨状，张小侯顿时信心大增。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8章。黎曼顺着尸体继续寻找着，他坚信自己离那个洞庭湖死神越来越近了。洞庭湖死神是最近猎者联盟那边传来的词汇，洞庭湖一带很多地区都出现莫名其妙的大面积吸楼巨妖的死亡，人们发现他们死状无外乎那几种之后，便将这凶手称之为了洞庭湖死神。黎曼就是针对此事前来巡查的军方人员。洞庭湖一直是敏感和躁动地带，任何细节他都不会放过的，怕就怕有新的统领级生物诞生，甚至更强的生物出现，那对比翼士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奇怪，感觉腿有些沉重，就算我有阵子没出来，也不至于体能下降得这么快。 黎曼走过了一处沼泽之地，不得不寻找一块干燥的地方休息。他急急忙忙脱掉了靴子，检查自己腿部的情况。 该死，我怎么会这么大意？ 黎曼终于发现原因了，自己腿部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沼泽之毒，白皙的玉足竟然全都变成了一大片的紫色。黎曼是不久前才被调到洞庭湖平原这儿的，他对这里的环境不是特别的熟悉，更对这里的毒物没有绝对的防备。 不对啊，我严格按照老队友们的告诫，该防毒的措施都做了，再加上我自身的修为，没有理由这么轻易就染上这种毒。难道这是一种新的毒素？到底是什么东西释放的，毒性这么强？ 黎曼坐在一块日晒石上发起愁了，他什么解毒药剂都带了，也都用过了，却惊骇地发现根本压制不了这种渐渐顺着自己双脚往上爬的沼泽毒性。沼泽是水系和土系的混合，水解毒药剂和土解毒药剂都用过了，完全无效，这下麻烦就大了。黎曼一点不怕妖魔，来多少他宰多少，可是毒这东西绝对是世界上最最恶心的了。他对毒这玩意儿本身就不是很了解，这次孤身前来又没有做完美的准备，碰到这种顽固之毒令他顿时有些束手无策。 猎法师他们都走远了，难不成发信号求救？军部是会派人过来，可他们要是知道我任务进行一半被毒给制住，灰溜溜被救回军部，那不是更被笑掉大牙？那般老东西 早就不太喜欢我到比翼军区掺和他们的事情。 黎曼咬着牙，最后还是放弃了求救。他继续尝试着各种解毒之法，然而这毒性的强度远远超出黎曼的预料了。当紫水色的毒渐渐爬到里面双膝位置上的时候，黎曼后悔自己刚才愚蠢的决定了。这毒相当不寻常了。天色发黑的时候，黎曼感到身体无比的昏沉，甚至想要发射信号都变得困难了。信号需要架构，普通的信号就是给妖魔发信号灯。黎曼整个人头晕目眩，气喘吁吁地靠在冰冷的石头上，毒素越来越高了，黎曼却提不起什么力气来，隐约听到周围有西鲁巨妖的怪叫声，他的眼皮不争气的要盖住了。他不确定这地方够不够隐蔽，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祈祷别被西鲁巨妖发现，否则滋滋滋的。就在黎曼要昏沉睡着的时候，他隐约感觉有一道强劲的电流从自己面前一闪而过，准确无比地击穿了一只朝这儿爬来的西鲁巨妖，当场击毙了。黎曼心脏一跳，要不要这么倒霉啊？碰到那种连他这种高阶法师都无法抵挡的莫名毒性不说，竟然自己昏迷之前那个洞庭湖死神出现了。雷电击穿，这是西鲁巨妖绝大多数的死法啊。他很肯定那个渐渐靠近自己的身影就是要找的元凶。一个简陋的山洞，一把正旺盛燃烧的篝火，一个坐在石头上衣衫褴褛宛如一个原始人一样的男子，旁边更有一位身材火爆，即便平躺都起伏惊人胸围的女子。女人的军绿色长裤已经被褪掉了，露出了粉红色的惊艳小裤子。山洞、篝火、男人和女人，这样一幅画卷总是可以令人浮想出无数的动人情节。这鬼地方为什么会有女人？旁边躺着的女人突然发出了一声好听的鼻鸣，顿时整个山洞的气氛更加干燥不已了，甚至能够听见某人咽口水的声音。 糟糕，忘了帮她穿裤子了。 话音刚落，黎曼苏醒了，睁开眼睛之后茫然看着周围，发现了一个头发长如野人的家伙。他顿时凝神静气，习惯性的要动用魔法。 你中毒了。 长发野人咧开嘴露出了一口好牙，他的虎牙有些尖锐，感觉像两把剑要从上唇暴露到空气当中。 你是猎人？ 黎曼回过神来，表现得很冷静。他之所以要顿一顿再说，实在是这男子模样太过野人了，猎法师再不济也能够给自己一个清爽啊。这家伙不知道离开城市多久了。 差不多吧，短时间内是没法离开这荒山野岭的。 男子笑着回答道。 你救了我。 黎曼说道。 是啊，你中的毒很可怕，当初我染上的时候也费了很大功夫才解掉，不过你的体质比我想象中要强，还以为你至少得昏迷个七八天呢。 野人男子说道。 谢谢。事实上我以前没这么不小心的。 黎曼解释道。你一个女人怎么独自在这危险地方行走呢？ 你不也一个人吗？ 黎曼反问了一句，眼睛里面带着几分独立女性的傲然。 说的也是，你也是冲着山谷的宝物来的？ 野人男子继续问了一句，那双黑色的眸子倒是挺会找时候偷看女人的。黎曼摇摇头，他回想起自己昏倒前看到的雷电，又仔细看了一眼野人一般的男子，开口说道。 我巡查的，最近这里出现了一个杀戮过重的东西。 哦，野人男子有些不自然地转开了视线，转开话题说道。 不是去找宝物的就好，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 死了很多人。 黎曼愣了一下。 对呀，你以为你的毒怎么中的？我提醒过几批人了，结果他们完全不理会我。 野人男子说道。 这个山谷很不寻常。 黎曼蹙起眉来，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中毒的情况和自己进入山谷时嗅到的那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他是一名高阶法师，连他都差点栽在这里，更不用说那些猎法师队伍了。糟糕，大锤的队伍还不知道这地方有什么大问题呢，但愿他们别中上那种毒，不然都得死在山谷当中。 你的毒要过一阵子才能够完全解除，就暂时躲在山洞里吧。野人男子说道。 你为什么在这里？ 黎曼询问道。 哼，收集点东西。 野人男子神秘的一笑。 看够了没有？ 黎曼的额头上已经都是黑线了，瞧着这个野人男子。 哦，我出去一下，你把裤子穿起来，我帮你晒干了。 野人男子一脸尴尬地出了小山洞，黎曼真是有些忍无可忍了。他在跟这个家伙对话的整个过程已经在无限地暗示对方出去，谁知道他跟没事人一样在那聊个没完没了。要不是看在他救了自己的份上，扒自己裤子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回来之后，透着一股子暴性的女人已经穿上裤子了，她正在注视着篝火，思考着自己是否被这个野人给那什么了的问题。刚才他稍微检查过，相关部位没有什么异样，至于那个东西早就破了，作为一个女军法师，贞洁象征早就献给了严酷的训练，跟男人毫无干系。 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 黎曼看着这个走来的长发野人，黎曼心里暗暗奇怪，这个野人在这生活了多久了？头发都快拖到地板上了，根根如钢丝一般，再加上虎牙如獠牙，要不是脸长得正常，黎曼都以为是一个狼养大的人呢，简直是狼族少年的翻版。 我没有时间。 狼少年很直接拒绝了。 我都没说什么事。 黎曼有些气恼地说道。 姐，我真没有时间，我自己的小命都吊着呢。 狼少年说道。 你要做什么我可以帮你，但现在我希望你去告知前不久进入这里的猎法师队伍，就说是我提醒他们别轻易闯进去，会送命。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9章。黎曼对那队人印象还可以，尽管他们色眯眯的一点，但他早就习惯了这种注视。 我真是就差在那儿立个牌子了，山谷中心沼泽的东西本来已经受伤了，结果这些日子一队接着一队的法师来送温暖，拉都拉不住。 狼少年抱怨道。黎曼沉下心思考了一番，想来有消息放出说山谷内有土系灵种还是极品，所以不断有猎法师前来探宝，结果这山谷就是一个坑，坑了不知道多少活人，像这种全军覆没的消息短时间是不会传到城市的，要是消息散播的过大，还会有接连不断的人去送死的，连他一个高阶法师都中招了，来再多的队伍也得死啊。 你说那东西受伤了，你怎么知道？ 黎曼很快对这个狼少年起了一些疑心，别人都是走到一半就挂得差不多了，偏偏这家伙好好的活在山谷里，还有自己明明感觉到那个洞庭湖死神在自己昏迷的时候出现过，最后为什么变成这个野男人救了自己呢？是自己出现错觉了吗？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狼少年支支吾吾地说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哦，我叫范墨。 你好像对这里蛮熟悉的。我不想看到太多的人死了，都是中阶级的魔法师。我们一起除掉山谷里的东西。 黎曼盯着这个看上去不是很寻常的青年，认真地说道。一切存在的隐患，军方都有义务去铲除。黎曼作为军统，遇到这种事儿是义不容辞的。莫凡倒是愣住了，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有着一种说不出威严气质的女人。 我确实是在想办法解决她，可惜就我们两个人的话应该搞定不了，得有一个足够灵活的家伙引开那群毒物才行。 莫凡说道。 我们进山谷前一直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跟着我们，这个人应该学过一些军方的追踪和隐秘本领，我把他找来。 那也不够，得有一个实力强到可以勉强和统领级生物周旋的人。唉，算了，就试一试吧。你先去把那机灵家伙找来，有言在先，我要的东西别跟我抢，不然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我对东西没兴趣。 黎曼不食人间烟火地说道。 哎呀，好可惜呀，他就那样走了，队长怎么不多说几句，将他留在我们队伍里也好啊。 黄卓斯脑子里还在浮想着那个女人深深的白白的沟壑呢，他就不明白女人那么细的腰怎么就支撑住那么大的胸围呢，不愧是经常在野外锻炼的。 你脑子里就只想这些吗？没感觉这周围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红鸟有些气愤地说道。 有什么不对劲儿？ 一只细颅巨妖都没有。 那不是很好？ 黄卓斯说道。 我去，你脑子吃翔了吧？这种地方细颅巨妖的密度可以高达十平方米一只，现在我们走了这么久一只都没有看见，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栖息着更厉害的东西，让那些奴仆级的细颅巨妖根本就不敢靠近。 红鸟义愤填膺地说道，自己都是跟了一群怎样猪脑子的队友呢。一行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确实有不对的地方，目光扫视着周围一片黑漆漆之地，山谷中央一带是一块隆起的平地，假如整个被 70% 沼泽占据的山谷比作一个湖的话，那么中央隆起的那块平地就有些像湖心岛。他们严格按照制定的计划，一路上有惊无险地抵达了这里，而且马上就要踏入到古心的那块平地了。可靠消息表明，那土系灵种流沼就在这最中心的位置，况且这里土系气息浓烈，越发证明了沼泽中心一定有灵种孕育。他们千辛万苦可就是为了这灵种吗？于是所有的危险在他们看来都变成了小心一点就是了。没办法，一个灵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我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 队长梁大锤问道。 我勘测一下。 红鸟说道。此时大锤猎人队已经踏入到了沼泽中心的那块平地，周围依旧没有西鲁巨妖来打扰他们的挖宝行动，或许他们全都爬到别的地方去打盹了。红鸟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铝材质盒子，他们一边摆弄着这件特殊的道具，一边解释道。 这是元素勘测器，只要将它插入土里，就能够很快地分辨出这方圆一公里区域的元素组合。这块平地是浸泡在沼泽上面的，所以主要会呈现出正常比例的土系的褐色和水系的蓝色。假如勘测出来的比例严重偏向于褐色，这就表明土系元素非常强，有灵种在这一公里范围内。 行了行了，我们是魔法师又不是科学家，不用非得知道这些。 黄卓斯不耐烦地说道。红鸟露出了鄙夷之色。谁说魔法师就不需要动脑子呢？谁说魔法师就不需要懂得使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呢？ 嗯，好奇怪啊。 勘测的速度很快，红鸟看着那没有丝毫反应的元素勘测器说道。 怎么了？ 队长梁大锤问道。其他几个队员也凑了过来，想第一时间知道这里有没有宝藏。 怎么什么颜色都没有？你不是说应该是褐色和蓝色吗？ 黄卓斯也凑了过来，看着没有显示任何颜色的勘测器。红鸟也非常奇怪，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怎么会没有颜色呢？这就是一块很普通的平地啊，按理说是一块土地，那都应该至少呈现出土系的褐色，为什么自己刚才勘测了一遍这一块谷中心的平地什么元素反应都没有呢？这不科学，这不魔法呀。 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坏了呀？ 黄卓斯笑了起来，他从小就对这些乱七八糟的道具不感冒。 不太可能的，我再试一试。 红鸟说道。是地，那就该有土元素的反应，要么就是勘测器坏了，要么就是这块地。 话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有些升高了？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而刚要再次进行勘测的红鸟突然间脸色苍白，那双握着元素勘测仪的手竟然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勘测器没有坏，而检测不出这块地有任何元素反应。天地间所有物体基本上都有元素而成，这个世界上没有元素反应的恐怕就只有生物了。呼的一下，沼泽之下一声足以震撼整个山谷的咆哮忽然间炸响了。这声音离的大锤猎人队伍非常的近，就像是在耳边轰隆一样，震得他们耳膜都要破了，整个脑袋要跟着炸开一般。最先意识到问题的正是红鸟，脑袋瞬间被潮水一样涌进来的恐惧给填满了，以至于身体竟然抖动得动弹不得。咆哮声之后，猛然间这一块沼泽湖中心的平地拔地而起了，它整个脱离了沼泽面，一下子升高了起来，而掩藏在深深沼泽之下的更庞大的身躯彻底暴露了出来，巨大的足以在这一片死寂的沼泽湖当中卷起一片惊涛骇浪了。那所谓的中心平地随着黑色生物的力气而慢慢的开始倾斜，等到黑色生物完全立起来的时候，平地哪里还是平地呢，分明是这家伙的几倍啊。泥水狂散着，黑色的躯干一下子伫立在了凄迷的夜色当中，朦胧的月洒落在这突兀出现的生物充满力量的庞大身躯上，使得它整个露在泥沼外的部分更具有视觉震撼了。在这只巨兽的背部，那几个渺小的人脸上早已经惊恐万分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是踩在一只巨大黑色生物的背上，人都已经傻了。有反应稍微快的，他们第一时间施展了逃脱魔法，然而黑色怪物早就发现这些不速之客了，他硕大的身躯一抖，将背上这些小蚂蚁一样的人类全都给抖落了下来。他的动作算不上非常迅猛，可是足够庞大，仅仅迈出的一个步伐都已经不逊色于风系法师的一道风系轨迹了。梁大锤、红鸟、黄卓斯等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踏入到鬼门关中，从空中跌落下来的他们即便施展出了魔法也无济于事。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70章，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重新回归沉寂也很迅速。这对精英猎法师从始至终只看到了这个黑色生物巍峨的几倍，紧随而来的就是一片漆黑的死亡，一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前一刻惊恐声和尖叫声还在持续着，这一秒黑色生物庞然之躯又缓缓地沉入到沼泽内了，这里重新归于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远处一棵孤耸在一块小平地当中的老树树冠上，一名骨骼显得几分清瘦的青年坐在树干上，那双小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完全不敢相信地看着刚才在沼泽湖中央发生的那一幕，牙齿开始打颤。张小猴看着那块大大的平地，许久没有回过神来，他甚至有些杯弓蛇影地看了一眼自己下方的这块长满了杂草的地方，仔细确认一番，张小猴保证他不会突然间升起来之后身上的冷汗已经干了一大半了。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张小猴真的是被吓到了，他本来是想跟着尸体去寻找踪迹的，但考虑到自身实力无法在这谷中行走自如，于是继续跟着那群猎法师，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谁知就这么几个眨眼的功夫，他们全都没了。好歹也是一队全都由中阶法师组成的猎人精英队伍啊，说全军覆没就全军覆没了。也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悲观的张小猴一时间失去方向了。这个山谷远比他想象中的可怕多了，而且刚才在那个沼泽中心巨大巍峨的生物分明就是超越战将级的，到底是赶紧离开这个山谷还是该死？ 人没有找到，自己怎么能走呢？大不了死也不去沼泽湖的中心就好了。像他那么体型庞大的生物，行动起来肯定很费劲儿，多半是不会到处乱走的。咬着牙，张小猴赶紧闪人，离沼泽湖中心越他妈远越好。 我去，不是吧？那些西鲈居要开始回巢了。 当张小猴要离开之时，发现那些原本是聚集在西面和西山头的西鲈巨妖开始集体往沼泽里面爬了。这群群居的生物就跟享受完傍晚的沐浴和夜晚的散步一般，要回归老巢睡觉了。这可就害苦了张小猴了，他现在不出意外是在别人的巢穴附近。事实上山谷中心大概会有两到三个小时是比较空荡荡的，正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西鲈巨妖们会集体到西面和西山，出没时间点和规模性像极了广场舞的大妈们享受品质生活。大锤猎人团的计划便是在这两到三个小时间行动，时间一旦过了，甭管有没有获得宝物，必须得马上离开，等第二天这个点再继续。只可惜他们绝不会想到沼泽湖中心蛰伏着那么一头怪物。张小猴很不巧遇上了大妈们，西鲈巨妖们返回自己的巢穴，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西鲈巨妖有这生活节奏，认为他们会一直在西面和山上待到天亮呢。看着越来越多的西鲈巨妖往这儿爬，张小猴一阵的头皮发麻，更是用尽毕生所学要逃出这里。山谷南面沼泽之水有毒，这毒性不仅是沾到会蔓延，更会随着沼泽散发出来的气体渗透到生物的皮肤当中。沼泽气息的生物对这种毒性已经免疫了，而非沼泽生物，一旦踏入这片区域，就等着慢慢的沉入泥沼里了，化作整个灰色泥沼底部无数骸骨其中之一。你毒性还没有消退，跟着出来做什么？莫凡看着这个倔强的女人，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没事，倒是你叫我吃的那个恶心的果实能抵挡毒性吗？ 黎曼说道。可以，不然我早死在这儿了。 那我们尽快去告知那只猎法师队伍，然后找到那个风系法师吧。 他们要今晚行动的话，多半是没命了。至于你说的那风系鬼鬼祟祟家伙，这山谷这么大，要找到他的时候……莫凡说这话的时候，身子娴熟的一矮，穿过了前方一面突出来的山壁，可刚获得山壁另外一面的视野，莫凡的话就止住了。黎曼跟在后面，也低下头顺着缺口穿过了这个横在前面的山壁，接着莫凡的话说道： 他应该在附近。 莫凡愣愣地站在那儿，目光注视着前方那一片泥泞之地，注视着那成群成群在爬动着的西鲈巨妖，注视着西鲈巨妖前面那个提着裤子飞奔的清瘦青年。清瘦青年似乎没发现这块山壁是有一条缺口可以通行的，他已经跑到了山壁的死角位置上，那双小眼睛焕发出了一股子坚定，瘦瘦的脸颊一副刚毅的模样。 你们这帮东西，侯爷爷跟你们拼了。 张小猴自知无路可逃了，深呼吸了一口气，做好了和这些追了自己半条山谷的西鲈巨妖决战到天亮的心理准备。西鲈巨妖数量不少，一眼望过去少说七八十只，他们体型又还比一般的奴仆级生物要大得多，唯一缺点就是爬行速度没那么快，他们正在很努力地从百米外的地方追过来，咔嚓着獠牙等待着品尝海鲜。对栖息在泥沼水下的他们来说，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类就是海鲜了。你说的那个人是他吗？莫凡从山洞缺口处探了一下脑袋，看到一张乌漆巴黑的脸。黎曼也看了一眼，点点头说道： 应该是了。 黎曼其实也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找这人需要费上一些功夫呢，谁知道还没到山谷的西面就给撞上了，巧得让人觉得几分有点太轻而易举了。哎，别决战到天亮了，这里有路，赶紧过来。莫凡在山壁的缺口处朝那傻小子招了招手，张小猴转过头看到了一个野人跟之前那个跟猎法师一起走的神秘女人。 哦， 张小猴一脸没有回过神来的钻进了山壁缺口，西鲈巨妖穿不了这山缺口，自然没法追过来。 三个人在不见光的山缺口当中走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当中，张小猴倒是先开口了。 两位，多谢出手相救。 不用客气，我们正好和你商量一点事情。话说，朋友，你声音有点耳熟啊。莫凡在黑暗当中应答了一句。 奇怪，我也觉得你的声音好耳熟啊。 两人说了这番话的时候走出黑暗了，月光洒落在两人脸上，四个眼神相互凝视着，一点点适应了月光的微亮。一阵寒风悄无声息从他们身边飘过了，不远山处某只夜乌鸦发出了一声怪叫。 我去，猴子！ 凡哥，太好了，凡哥，你果然没有死。 张小猴也不管身上的一堆臭泥，激动地给莫凡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伯承一别之后，他们两个人有两年没见过面了。当莫凡知道这小子是特意来找自己的，心中涌起了一阵感动。这洞庭湖平原的凶险莫凡是知道的，张小猴这样孤身前来寻找自己，真让莫凡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到了山洞，黎曼因为毒性还没有消退，早早的就睡着了。 对了，凡哥，这东西给你。 张小猴小心翼翼地从背包当中取出了两个器皿，一脸憨笑地递给了莫凡。 什么东西？ 莫凡看了看，但却是不用打开便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这种器皿莫凡再熟悉不过了，正是可以容纳精魄的亡灵器具。 这里边有两个精魄，斩控老大说你的灵魂岌岌可危，需要靠大量的精魄来守护，于是来的路上我就从比翼室买了两个精魄。 张小猴激动地说道。能够知道莫凡还活着，对张小猴来说这是最激动的事儿了，毕竟他一直把莫凡当成自己亲哥一样。你哪来的钱呢？莫凡捧着这两个亡灵器皿，眼睛里感觉有东西在晃动着。被恶魔系反噬的这段时间以来，莫凡虽然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是因为恶魔系的不稳定性，他不敢轻易地回到都市里，他要等到自己的灵魂完全守护下来之后再返回。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生活是极其孤独的。张小猴能够千里迢迢地来寻自己，已经让莫凡很感动了，谁知道他还带来了两个精魄。是的，莫凡非常需要精魄，他留在这洞庭湖平原正是因为他需要大量的精魄来保护住自己脆弱的灵魂，而精魄的来源正是数之不尽的西炉巨妖们。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杀掉多少西炉巨妖了，也不知凝练了多少个精魄。事实上，张小猴带来的这奴仆级的精魄已经不能够再起到作用了，可想到这蠢小子冒着生命危险闯到这种地方，就是为了给自己送两个精魄，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是眼角湿湿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